道听游天下，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老时间老地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b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啦，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啊，本来想讲一个非常唯美的国度，但是呢，由于临近315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旅游圈的事儿。首先呢，来说一件可能有点堵心的事儿。在乌鲁木齐市民的朋友圈当中啊，最近可能都流传了一条，就是在桂林旅游期间被导游蛮横对待的短视频。这个视频呢，在乌鲁木齐报新鲜等微博微信群中多次转发，而且乌鲁木齐晚报也进行了转载报道。桂林市旅发委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啊，高度重视，当晚第一时间就要求市旅游质监执法队伍进行严肃查处。在3月9日上午，市旅发委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对事件进行了联合调查，并与短视频当中的李女士取得了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其实在旅游当中被蛮横对待的这样的视频，在云南、海南以及桂林经常会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次的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希望相关部门啊对这件事情进行合理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发布，给我们广大的游客一个满意的答复。临近315，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维权的问题。哎，有一位先生最近参加了一个号称史上最低价的泰国旅游团，有多低呢？豪华5日游仅需1999元。哎，据我了解啊，这个往返泰国的飞机票可能都要2000多，而且这1999元还是买一送一。一出发就发现了到处都是陷阱，特价团出发的日期一般都是在凌晨1-2点钟，而且中途还得转一次机或者是2次机。当迷迷糊糊登上这个航班之后，一到泰国，当地导游就开始收取1000元每人的服务费，这等于是变相的加价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出游之前不要贪图低价，如果贪图低价，就等于你掉入了商家的陷阱。其实相关部门一直在打击这种不合理低价的旅行团，不过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也希望各位游客可以擦亮眼睛，不要贪图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再来关注尼泊尔西部，最近发生了一起客车冲出道路的事故，已造成22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据当地警方介绍，这辆车啊在冲出道路之后还下坠了200米。事发的时候，车上载有60位乘客，将近30位游客受到了重伤。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不少伤者呢是在室外接受治疗的。当然，也有专家警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受重伤者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事故原因估计是由于超载或是超速导致的。尼泊尔客车事故的确爆发的有点频繁了，在前两天有一辆从首都加德满州前往兰皮尼地区的客车也同另一辆车进行了相撞，也造成了多人受伤，其中有一位伤者还是中国的游客。尼泊尔山路非常的多而且崎岖，如果再加上超速、超载等因素，可能就会导致道路交通事故频发。包括前两天我也是走京港澳高速，途中呢就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交通事故造成的堵车还是小事，但是造成人员以及财产的伤亡那就是大事了。最近呢春暖花开，可能好多朋友也是蠢蠢欲动，想要出去自驾游。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是酒驾。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西安人的好消息啊，目前呢，西安人到墨西哥旅游越来越容易了。近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从4月10日开始将开通广州、温哥华、墨西哥城的往返航线。西安人到墨西哥不用再境外转机了，时间缩短了7个小时，而且在中途也不用再转机拿行李了。据悉啊，以前从西安到墨西哥大约需要30多个小时，而且中途需要途经日本、美国、欧洲等进 行境外转机，仅转机就需要耗4到5个小时，而且行李呢需要在中转的时候提取。当然新航线开通之后，西安人去到墨西哥就会变得更加的快捷了。大家呢可以从西安直接买到墨西哥城的机票，一票到底，而且行李直挂，一路上都不用再提取行李这件麻烦事儿了。再来关注，北京马上就要有新机场了。新机场的一期工程呢，将建成4条跑道，和首都机场一样，新机场呢也将会有2座塔台。据计划呀，北京新机场将于2019年9月通航，到2025年，北京新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会达到7200万人次，每年起降的飞机预计会达到62万架次，远期呢也将会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的需求，每年起降的飞机预计达到88万架次。北京新机场建成之后，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空港，也将成为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国门。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One year like any old other year, in a week like any week, Monday lying down, half asleep. People doing what people do, loving, walking and getting through. No portraits on the walls of 7th Avenue. The 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 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ught her dressed in red. Tuesday came and went, 1 September went. Will she come again? The thing about memories, they're sure and bound to fade, except for the stolen souls left upon a blade. Is Monday coming back? Well, that's what Mondays do. They turn and turn around, afraid to see it through. 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 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ught her dressed in red. Tuesday came and went,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欢迎来到马耳他。马耳他呢，是地中海的心脏，四面环海的欧洲岛国，虔诚的信仰和历经几个世纪的征战，为它蒙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难怪《权力的游戏》剧组在拍摄剧中最美的女人龙母和卓格卡奥的大婚之地就选在了这里。同时呢，马耳他的蓝窗和蓝湖蓝洞也并称三蓝，是马耳他的著名景点。蓝窗呢，是海边的一个巨型岩石，经过常年的海风侵蚀，形成了一个40米高的门形岩洞。从洞中看过去呢，海水和天空互相映照，非常的壮丽。这里也是世界上闻名的潜水圣地。然而就在前两天，据马耳他时报报道，由于连日的大风引起的巨浪冲刷，马耳他的著名景点蓝窗发生了坍塌，永远的消失了。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在8号上午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面发文说，多年来的报告表明，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将因为不可避免的自然侵袭原因造成严重的后果，令人悲伤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其实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比如说前年的尼泊尔大地震，闻名世界的加德满都达拉哈拉塔毁于一旦。很多网友都说，我们还没有见过真面目，就再也见不到了。去过的人拿着照片缅怀，一阵叹息。还有位于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中国的圆明园、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这些美景或因战乱，或因环境等等原因，甚至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消失。今天呢，我就想说啊，想去远方莫迟疑，美景也有难觅时。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正在消失的全球美景。威尼斯，可能一说到威尼斯，印象当中这里一直是浪漫和狂欢的代表，但是真实情况就是威尼斯即将沉入水底。威尼斯呢，由于常年被水浸泡，日渐下沉，圣马可广场还有随处可见的雕像以及教堂的墙壁都留下了斑斑的污渍。原因呢，是二战之后为了满足发展的需求，威尼斯人大量的开采地下水，致使整个城市竟然在20年之内下沉了30厘米。虽然后来被禁止了，但是随着之后的全球变暖，威尼斯目前正在以每年2毫米的速度下沉。据此推断，至多不过1个世纪，它终将沉落水底。还有就是全球情侣最向往的蜜月圣地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是由1200个左右的珊瑚岛组成的，其中100多个岛上修建了度假村，一岛一酒店是马代的旅游特色。然而这个梦幻的岛国随着全球的变暖，这里的居民发现许多的绿地已经慢慢的被海水淹没。据统计，马尔代夫93个岛屿已经遭受到了海水的侵袭，预计100年之后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届时将会被海水吞噬。与马代相同命运的是帕劳，不过帕劳不会被海水吞噬，而是帕劳当中的水母即将灭绝。帕劳被评为世界上必去的50个最美目的地之一，在这儿与水母湖当中的黄金水母共舞是很多游客的美好心愿，仿佛与世隔绝。当然也曾一度对中国免签，但是近年来水母湖当中的水母从800万只骤降到了60万只，而近期前往帕劳的游客也说水母真的变少了。科学家说了，近期严重的干旱、厄尔尼诺引发的太平洋海域的高温都是原因。可是真的只是这样吗？先是帕劳取消免签，后来又加收生态环境费用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如何保护开发真的是一个引人发思的问题。阿尔卑斯山是欧洲观光的必去之地，也是很多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它是欧洲的最高山脉，也被世人称为大自然的宫殿和真正的地貌陈列馆。可是目前阿尔卑斯山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升温速度的2倍，冰川是无时无刻不在萎缩。全球变暖导致其冰川将于本世纪末萎缩掉近75%，海平面上升。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去体验在阿尔卑斯山急速滑行的快感，只希望我们的后代一提到滑雪，不只是感受人造雪的乐趣。 实不仅仅是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敦煌月牙泉，自从藏经洞被发现之后，莫高窟惊讶了世界。在广袤的沙漠当中，莫高窟就是这片绿洲当中人类的奇迹，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物宝库。而月牙泉这个据史料记载有上万年历史的人类自然景观，近十几年来水域面积从20多亩锐减到了现在的8亩多一点。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过去15年当中，鸣沙山的东山、南山山脊向月牙山移动了8到10米，南北两山的区域面积缩减到了7%，被称为沙漠奇观的月牙泉将会面临沙山掩泉的威胁。真诚的祝愿我们梦寐以求的旅行地会一直等着大家。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奋斗过到夕阳，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结局不用再讲，我翻出了墨镜戴上，不要再背诵 泡面里加点洋葱，创意让自己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历史博物馆最近的动态啊。目前呢，上海历史博物馆对外发布了志愿者的招募令，不经意呢也披露了一张建筑设计效果图，再度引发了上海市民的关注。当然也有微信公众号爆出历史博物馆将在五月开放的消息。面对外界的急迫的询问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的主任昨天表示了，压力山大呀，哪有那么快呀。据悉呢，历史博物馆将在今年的年内开放，力争十月份左右。目前呢，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开馆做着紧张的筹备工作，征集展品，招募志愿者，加固建筑，设计陈展。开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到上海历史博物馆，它的迁居搬家可谓是曲折。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啊，是为筹建于1953年的上海历史和建筑博物馆，但筹建以来始终没有固定的陈列馆址。到1957年，博物馆借用了原文化广场露台下的基址，改建成了约3700平米的陈列室。两年之后，因故终止了筹备工作，人员并入到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的文物文献也分别移交给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等机构。后来经历过种种之后，历史博物馆终于要有新家了。新家呢，位于人民公园的西北角，也是历史悠久。它的东楼建筑呢，原来是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跑马总会，1933年建成。西楼呢，是跑马场的配套建筑，整栋建筑是英国古典主义风格，由褐色的面砖和石块浇砌而成，钢筋混凝土结构，3到4层，局部有5层。历史博物馆也基本确定了将以古代上海和近现代上海两大固定展厅为主，其他的呢会有一些展厅来为市民提供收藏展览场所。此外还会有一些历史教育活动的场所，为突出主题，营造舒适的参观环境，历史博物馆也将原计划的5000多件展品精选浓缩成了1000多件进行固定陈列。有人说上海历博是一个市民的博物馆。从去年的5月18号，上海市的历史博物馆新馆就发帖了，向海内外征集能反映上海历史和文化的实物文献以及照片资料。如今征集已经过去将近10个月了吧，有哪些有趣的身边历史将会被加入到历史博物馆的馆藏当中呢？ 有很多的上海市民啊，把家里面祖辈父辈的结婚证以及抗战时期救助难民的衣方捐给历史博物馆，还有人捐献了租界里边的石碑，这些都是难得的历史见证。有一位87岁的老先生，把他1953年第一届到2006年的选民证都给捐出来了。老人看到征集令之后啊，亲自登门送藏品。尽管物品都不是那么的昂贵，难得的却是用心的保存。他要把这些珍贵的记忆留给历博，他们也见证了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志愿者招募同样是如此。历史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希望通过志愿者的招募，让更多的人关心历史博物馆，因为这是上海市民自己的博物馆。志愿者除了讲解之外，也会在未来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当中为观众来服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啊，历史博物馆的志愿者招募信息当中有一条是说沪语者优先。未来在历博展示上是否会有上海话的讲解呢？沪语讲解并不是硬性的规定，当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选择。突然间很期待上海历史博物馆如果开放的话，我们一起去吧。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嘴巴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相信，我就会相信，我就会相信。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三月气温逐渐回暖了，春风十里，花繁似锦。当然，2017年金佛山的春季风铃节也将在植树节前后，在金佛山山下的碧潭幽谷闻风启动。风铃啊，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唐朝，后来呢，流传风靡于日本。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悬挂风铃都是实用性高于装饰性，并以风吹玉振的声音达到警示、静心养性或者是祈福的目的。此次金佛山选择在碧潭幽谷当中展示各种的风铃，也许就是基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出发考虑的。碧潭幽谷风景优美，山谷当中经常会伴有古风，也是悬挂风铃的最佳场所。在碧潭幽谷当中，风铃随风舞动，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更好的视觉享受，从而达到静心养性的目的。 不仅如此啊，金佛山春季风铃节也会在风铃的选择上别出心裁。据相关工作人员透露，本次的风铃节使用的上万只风铃都是专门定制的，有晴天娃娃、哆啦 A 梦、龙猫、无脸男、东巴风铃等等特色风铃应有尽有。届时呢，去金佛山参观的游客也可在整个碧潭幽谷都听到风铃随风奏起的美妙乐章，相信这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更加独特的旅游体验。此外，风铃还象征着美好。金佛山除了精心设计了高3.5米的落地风铃供游客来观赏之外，还准备了5米高的风铃许愿树。大家可以在许愿树上挂一串风铃来许愿祈福。同时呢，金佛山也开展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有关于风铃的活动，这些都是更令人期待的焦点。据悉，此次金佛山举行的风铃节将会一直持续到4月底，为重庆市民春季出游也增添了一处亮丽的风景线。这个春天，带着耳朵去旅行，一起来聆听盛大的高山交响曲。我们说了很多旅游圈里面的好事儿、坏事儿、烦心事儿、特别事儿，马上临近315了。如果你在旅途当中遇到了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事情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分享给大家，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了，这里是听游天下，我是孟央，明天再见，拜拜。 写什么？想起你了，想起花开了。单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而然就够了。牵手走过每一段路，都有画面值得去感动。 听见熟悉声音，没着我的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场回忆。这城市哪里够你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宁愿失去斗志勇气，好过和你冷战退击，这样谁输得起。原来分手是需要久了会变勇敢的，你慢慢出走，我渐渐放手，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回头看怕想你的时候不难过，这城市哪里够秘密，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宁愿失去斗志勇气，好过和你冷战退击，这样谁输得起。原来分手是需要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